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房车露营展览会暨2017中国北京国际户外露营展览会将于本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房车博览中心举办。自2010年首次举办至今，展会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房车露营交易盛会，堪称中国房车及露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在这具有中国房车露营产业发展里程碑意义的行业盛会上，展会力求展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为购买者提供更便利的房车挑选、使用、维修、旅行、露营地建设和运营的一站式采购机会，为国内外房车及露营企业提供了互相了解、达成合作的最佳平台。 史上最大规模购车盛宴任性开启，哈弗 SUV 十亿红包火爆来袭，单个红包最高金额4999元，其中购车红包可用于购买哈弗 H2、H5、H6、H7、H8、H9 等明星产品，服务红包可用于保养、维修、购买精品等等。即日起至4月30号，登录哈弗官网、微博、微信或进店扫描二维码进入活动页面即可参加，100%中奖，只等你来。 哈弗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更专业，所以更放心。 相信着每一天。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99.9 九九乐团。 快车道是一档我们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 越办越好，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关注99.9，更好听的音乐 送给你们。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呀，我们也经常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这个车型、那比如更适合去户外远行的 SUV 啊，或者是旅行车呀，那再比如这个舒适啊豪华的行政级别的座驾。但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发现啊，这样一个特点，就不论什么样的车型，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质量一定要过硬。 这个你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过硬的整车质量不单是检验一款车好坏的标准，同时也反映出了车企的综合实力。接着你说质量过硬的这个话题，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什么样的车型呢？ 今天啊，我们就不推荐那些就动辄过百万的豪车了啊，我觉得几万块经济实惠的车型更接地气一点，那可能价格呢还不及豪车的这个零头呢，但一样拥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过硬的质量和齐全的配置，非常非常的适合那些购车预算有限的朋友去购买。 嗯，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不过符合标准的车型那也不在少数吧，我这个得仔细想一想，推荐车型这个事儿我是从来不会马虎的。 确实知道你一贯的这个严谨态度，不过今天推荐的这款车辆真的不用你大伤脑筋啊，难道你猜不出来吗？我们之前也是推荐过的这款车。 你说的是一汽大众的捷达吧？ 没错。 哎，这个倒是提醒了我，前几天朋友刚去过 4S 店，他回来跟我讲啊，现在去一汽大众购车或置换，优惠力度是相当的大，可以说倒是惊喜连连了。我跟你说，你详细听啊。 嗯， 现在去一汽大众 4S 店订车或置换，均享有大力度的金融政策支持。捷达车型可以享受2年零利率，首付40%起，最高能享受到10万元的免息贷款，最高6000元的金融优惠。同时，老客户啊还能享受到3年零利率。 我觉得这个力度真是相当的大，确实可以啊，这个非常适合那些购车预算有限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确实划算。 确实可以哈。捷达这款车型的配置上啊，现在也比老款有所升级、比如新样式的16英寸的轮毂，方向盘也换成了最新的款式，手感握起来更舒服了，手感更棒，还有自动空调，还有全皮质的座椅的加入，让捷达的配置更加的丰富了。另外提到捷达这个放心的品质，大家都是认可的，我老爸爸当年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买捷达绝对不会有问题、而且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市场上的捷达，包括路上开的捷达都是很多的，所以选择一汽大众捷达完全没有问题。 嗯，听你那么详细的一聊完一说完啊，应该让我们的朋友也赶快的去 4S 店去看一看，赶紧把他的旧车置换掉，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机不可失。

那得 我们商量商量， 跟大众再好好商量。 大家好好保护嗓子，我们还有这个两个礼拜可以喊啊。 对，这个多吃点金嗓子喉宝，虽然这不管用嘛。 就喊的时候喊那个通关密码的时候，喉宝都从嗓子里碰出来了。 家伙！ 那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什么，红城？ 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优惠你我他。再慢点啊，全系优惠你我他。 对，这个说咱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要再多说两句。 嗯、 确实，大家给咱们后台留言啊、 嗯， 说这两天的，尤其是这几次的这个通关密码啊，或者说红包口令，都是比较长，就是大家可以在对着我们微信去喊的时候，也放慢自己的速度， 嗯， 这样它的这个语音识别的几率会大大提高。而且，如果你要是按照我现在这个语速来说的话，它的识别率其实已经很高了。但是有可能咱们各个地方呢，咱们的说话的这种环境啊， 方言， 包括咱们的方言的那种习惯呀、啊 嗯、 语言特点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放慢一点速度说。 是，这个很多人会抱怨或者是吐槽啊，我也听到过，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经常有朋友在微博的那个私信里问我，哎，静美你是怎么练声的？我告诉你，我就这么练声的，全系优惠。你我他，真的，你这喊个一年半年的，你也能上广播了。 对，然后如果新朋友听到这个喊红包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那个说话的那个钮，哎，你就说这个通关密码，嗯，就可以了。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正题呢是私车定制，想要给大家定制车。往常我们呀都是给听众朋友们定制车，或者是一些听众会给我们来信呀，定制车什么来信 还来信私信 私信，对对对，微信啊，公众号上 说那么传统。 嗨，我说出来我自己都惊了， 嗯， 连自己都不信了， 连自己都不信了。今天来的可能是我妈。 今天给谁选？ 今天我觉得是一水要选吧，你看看这架势。 对对对，我那个在想这期导购的时候，确实也是根据 导购。今天这词儿都怎么了？ 就是啊，私车定制不是导购节目吗？对不对？ 可以、 啊， 可能直播间太热了。 想这样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吧，题目的时候，然后我就想，确实我最近也在关注，就是把自己原先的那个手动挡车型换成一个自动挡车型来。 你终于换了， 来为更好的为家里人服务的这么一个打算。 你看，红城反应是你终于换了，我想的是，哇，你又换车哎！ 这台车便宜点卖我吧。 那个，先说一下我大概的一个预算，就是，如果 岔开这话题， 还是按照两厢换两厢的那个标准来讲的话， 哦， 我大概的全半年的预算是在17到18万以里。 就不超过18万元， 对，就不超过18万块钱、 嗯。 那裸车的价格呢，基本是 16万吧， 15到16之间。 嗯 啊，那可选的，其实可选的这个车型，尤其是，像我这个对于两厢车比较挑剔的这种人来讲的话， 嗯、 可选的车型说实话不算很多了。尤其是现在，关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可能几个这个车系我不能去选，或者说我不太好去选的情况下， 嗯， 那我现在其实还留下什么呢？咱们今天喊红包的这个一汽大众的高尔夫，这是我一直比较钟情的。 嗯、 大众高尔夫也是口碑一直 对 口碑非常不错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最近明天就要跟大家去好好去聊一聊的， 嗯， 另外一款车是这个上汽通用别克的 威 朗 GS。老实说，这个 GS 这款车我还没有开，我要开完了，今天晚上开完了，我才能告诉你这款车怎么样。 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还是标志换标志，就是东风标志的这个308S。 嗯， 那也是一个那个更加精致的一个带全景天窗的一个 小车。但是你现在对标志还会那么， 所以我现在 热衷吗？ 其实那种感觉还在，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 想法来讲的话，但理性上其实已经过气了。 对，咱也不能说是过气吧，就是我觉得应该去换一个品牌，或者说换一个这个车型去多尝试一下。 嗯， 所以我现在现阶段啊是把这个308S先给刨出出去，并不是说它这个车不好， 嗯 先刨出去， 暂不考虑同品牌置换。 对暂不考虑了。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既然谈到置换，可能对这些补贴上面你有要求吗？ 其实置换呢，就是大家如果听节目肯定知道我有一个手动挡的这个307两厢， 嗯， 然后呢大概现在是 两厢 SUV。 空间很大，离地间隙很高，上个瓦罗牙的真的不费劲。它的 就是座有点硬。 我当时2013年时候买的时候，那时候是最后一批车了，很便宜，七万多就买了。所以现在，这3年下来，我估计最高啊，最高我可以卖旧车置换的话是5万块钱。 因为大家知道头三年 的 这个折旧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就可以它至少是可以要折到咱们旧车的25%，你给扒一下等于打一个75%， 嗯， 但你那车当时买的也便宜，所以 7万多呀， 太多，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按照这个5万来出手的话，我认为我自己是不亏的，因为我还开了三年，对吧？然后之后呢，就是。我现在信奉的是，如果说有分期的政策，我绝不交全款，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 嗯、 现在分期政策说实话挺好的。 是现在有第一是分期政策很多很实惠，再有一个是我不愿意把所有的金钱都放在这个车上。 对你这样的话，这个就一下有一 万一家里有点事儿，再要买个房可怎么办？ 别 你 没事儿， 土豪的生活，我的天，换车又买房的， 嗯，没事儿，就事儿不能有。 实在换块表，你看那个表叭就砸了。 对，你说你有需求可以，事儿是不用有的啊。 然后基本上是贷两年，两年的话24期，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他每个月还贷的压力并不高，4000块钱左右 啊。 对，咱们 基本就定了啊。 差不多，我觉得咱们还是从他自己比较倾向的两款车当中选吧。 啊、 咱先暂时刨去这个标志的话， 啊、 就是大众的高尔夫，还有别克的威朗 GS。 对， 咱们拿这两款车为例去比一下。综合的咱们去说一下， 行，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看看这两款车到底会选哪辆。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优惠你我他，记住了吗？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优惠你我他。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全系优惠你我他。记住，一定要普通话喊哦，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家赶紧去喊吧。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说啊，今天有喊红包的活动，我们的红包的密码是。 全系优惠你我他。 是的，那听节目的同时也别忘了喊红包啊，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说私车定制要为一水定制的是别克威朗的 GS 和大众的高尔夫，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吧。这两款车首先从起售价来讲，厂商的指导价好像是一个是17万1900，一个是17万5900，差不多少。 对，我都选了一个就是在外观上更加具有这种冲劲儿的更年轻的这样的外观。比如说这个高尔夫的那个R-Line 套件， 对，它实际上要比普通 的高尔夫，这是纪念版的吗？ 对，它是那个百万纪念版的这么一个标的，它是要比普通的高尔夫要更加的精致，而且在一些徽标上啊、内饰的方向盘上啊，也是说白了，就是让男孩子们更加喜欢。 嗯， 然后威朗的这个 GS 呢，它跟这个威朗轿跑也不太一样，它是有更大的这个包围、更运动的这个外观， 嗯， 所以这两款车型实际上，虽说都是要换一个自动挡为家里人，但是。出于对于一些这个两厢运动车型的一个喜好，可能我在外观和内饰的倾注上会更多一些。 我特别理解，身为一个干汽车媒体的，不太好意思买乞丐版的车型，我理解你。 但是这个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北京地区的一个参考价格，好像高尔夫的优惠力度会大一点，它现在应该是有一个12万8500左右的一个起价，然后威朗 GS 是有个14万5900的一个起价，反正都没有超过你的预算。 对，这个大众的这个高尔夫呢，就是每个店都不一样， 嗯， 那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太轻信说网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嗯， 因为确实要到这个大众的店头去问一下。 对，但是高尔夫毕竟是这个比较久的这么一台车了，我觉得它现在的优惠力度还是会比较大的。 嗯，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咱们前两天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那个春天礼，它确实是到店看完之后啊，确实是有这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在高尔夫的这个执行层面上，我认为还是不错。 对，这可以大家多跑几家 4S 店嘛。 对，因为它首先就是这个车价本身给你便宜，咱就不说了啊， 嗯， 就它不说是便宜多少钱，因为这个各个的这个 4S 店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咱们厂家直接规定的一个置换的这么一个补贴政策，我记得高尔夫的车型最高是可以置换到10000多块钱。 所以这样的话，那等于如果我的旧车还能估五万的话、 哦、 那等于我在这个店去卖这个旧车再去换高尔夫的话、 嗯、 至少我这个旧车值六万多。 对，就我知道他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参考价可能做的比较低了，因为他把新车的置换包括 对他有可能算上那种所谓的叫综合优惠， 哎，综合优惠，嗯。 但是刚刚说的都是价格方面的，我们来从车的本身来比较的话，在发动机上面好像是威朗 GS 可能更强一点。 这个一个 1.4T 一个 1.5T， 反正两者在实际的开起来都是差不多的。 嗯， 然后我那确实也是都是简单的试驾了一下，就是在整个的那种感觉上两个车型都是很偏欧式的，然后在那种悬架的那种感觉上、 嗯、 包括不管是这个 GS 还是高尔夫，你都会能够感觉到它第一很紧实，这、 嗯、 是我对于一个两厢车最最基本的一个判定，就是它 高尔夫很紧实是吧？ 对，就是它这个底盘到底紧不紧，就是你开起来会不会有那种很松散很垮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要有这种感觉的话就不好了，所以这两款车型都很出色。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变速箱的这个匹配，就是这块我就可能要多夸一下高尔夫，因为高尔夫的这个七速这个双离合器要比威朗 GS 这个七速双离合器感觉啊，就是在换挡的平顺性上 更好一 些， 脑瓜要好用，对， 而且它的这个换挡效率会更高。 嗯、所以这两款车你都试驾之后，你是觉得高尔夫可能开起来更舒服是吗？ 对，行驶质感要更好一些。 嗯、 但是啊，就是高尔夫它确实还是一脉相承了自己这个很传统的一个样子。那它是有历史的那种感觉的， 嗯， 而且呢，这个反过来说，威朗这个 GS 它的前身是谁呢？或者它的这个海外车型是谁呢？是欧宝的雅特， 嗯， 就是新一代的欧宝的雅特。那么，欧宝的雅特在这一代的这个设计感官上是非常出色的，所以明天再跟大家说的时候，就是威朗 GS 那一款车型是我们特别推荐的一款车型，因为它实在就是、 嗯、 我认为是黑科技。要更多一些了，对对对。 反正今天啊，就说了这个高尔夫的大众的高尔夫的大众和别克的英朗 GS， 都给你说了一下发动机是怎么样的，因为是你选车嘛，其他的也没有多说，然后你就回家自己考虑吧。 反正就 具体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再来询问我们。 这期就白说， 请你发微信给我们， 好 吧，这位听众。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好红包，我们的通关密码是全系优惠 你 我 他 啊、嗯，千万记住啊，全系优惠你我他。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时间有限，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